天全部都给领开，隔壁都讲我买只视频道，因代替网客，我无顶门，诺命带外国团机界南非旅客，带雷达奥黛丽亚奥克金渐渐质量要高，广东北大进行大都奥米克用澳洲镇南非卢西州韦德布德这诺人带至带丁加坡团机。搭乘进行 SQ211 班机飞到悉尼，因为导致接掌关闭门庙，目带比格里机组导游乘客也必须留客接掉检测，刚隔离十几日。另外，外国飞台不得，当这诺人从南非搭乘 SQ211班机飞到樟宜机场，从短暂界乘客中。有新人落机入境外国，其中两人接待治疗滴滴离家十二届期间空台，并将接到集合维林的盘案检测，令一人抵核检测界密切接触者自闭隔离，当局接待最终可能曾进入过境期接触过核检测界医疗职员。地界位置组织警告，奥密克戎可能在地界各地传开，导致病毒激增，导致极大界传染。本地战争日晒日白，令大气管白病毒，但是天病毒对天狗日晒气日照，但是病毒界每朝。感染增长率维持在0.69%，为大部分系统疾赛0.70%，天白来来势特起2.5%，来势开港独特，其余每期要经过四日，各国界累计白来达26,000大赛地白每十六期，另外就有高能地质观白并发展。累计地方白来达11,000,000，地界稀零改至50,000，高高达1,000,000时间，塑料证明本执掌满苗者无有相带积白，其余在大多湾有无当界积白，西瓜则界丢关渡界现有大型感染群，是大荒大屋人二岁界西方了人转带向武器买来累计买来达一百26期北海这吉天刚南面拉两人密市长欧明丁因为发表刚算法关于关别满苗界不得文章接稿方式忙碌给丁地刚麦隆首党发令办事的法术界更加致埋，为大部强调大本地福飞顿大众界满庙都地安全界，各国六大五岳之交人口界就业率达10%至15%，本地就业较平平开观察高，转移。高中以上专岗更专业，考入社团界高度，被关闭马甲带，增加了一诺成。马来西亚会议上期参考新加坡钢筋龙坡世界界高速铁路发展计划，外国动力李行龙会议高房界马国校长伊西麦奥德对人诺讲。大致協議冬至機會，但外國為馬國界開話，無視非盲界開導，天文保無準備。